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在上周，我们的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一款耐千度高温的消防机器人，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之后觉得太厉害了，这样的机器人能保护消防人员的生命安全，机器人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大家就有很多关于机器人的问题，我们也收到了听众的来信。有听众朋友就问说，有没有能帮助盲人朋友看见东西的机器人呢？还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做家务的机器人呢？大家有很多对于机器人的需求，因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的专家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一些问题，包括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认知。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又有哪些新型的机器人在投使用了呢？在智能新鲜听这个环节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智能新鲜听。 先来说一个加油机器人。最近啊，中国石化在官方微博表示，中国石化广西南宁石油南站西加油站投入试运行了国内首款智能加油机器人。车主驾驶车辆停到相应的位置之后，只需要在手机 APP 上进行操作就可以来加油。加油机器人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它有一个机械臂，它的视觉系统会配合机械臂移动，能精准地识别到油箱盖的位置，并调整机械臂的姿势，方便后续的动作。随后，一个吊装的机械臂会伸出来，确定油箱盖的位置，紧接着用吸盘配合夹爪，灵活地打开油箱盖，并旋转打开油箱盖的旋塞。紧接着，将配合视觉系统判断加油枪的插入位置，并迅速地插入进去加油枪上的开关，开启加油。当加油完成之后呢，机器人停止加油，自动拔出油枪，夹爪回到原来的位置，并扭动关闭，盖好油箱盖，机械臂回到原位，车辆就会安全地驶出加油站。整个过程大概1分半的时间，可以实现无接触完成加油业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韩国研制出了挤奶机器人。韩国农村振兴厅近日公开了他们与其他的两家单位共同研发的挤奶机器人研制成功的消息。那据了解啊，这并不是韩国首次尝试开发挤奶机器人。在此之前，韩国曾两次尝试开发，但最终都是因为系统的驱动速度、机械臂等问题，不得不遗憾终止。而这次他们在开发的挤奶机器人中使用了 3D 摄像机来进行乳头识别，从而提高了准确度和系统的驱动速度。新型机械臂的投入也确保了稳定性，也节省了部分的费用。那本次研发成功的韩国国产挤奶机器人的18项新技术也进行了专利的申请并登记，而新型挤奶机器人的日挤奶次数、单头挤奶牛停留时间等指标和同类的进口产品接近。挤奶机器人的研制成功，在解决韩国奶农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同时，还有望大幅降低设备的投资负担。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日本的国际知名的机器人公司软银公司他们的一个新产品。软银公司的 CEO 孙正义在日前公开表示，在机器人 Paper 之后，他们将推出新一代功能更强大的智能机器人 Symbol。 这个名字呢是 Smart 和 Robot 的合并缩写。孙正义说，这类机器人将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单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完成人类10倍的工作量，智能机器人比人类工作时间更长，生产率更高，将是启动日本低迷经济的关键。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几条资讯，我们就会发现机器人正在越来越多的替代着人类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劳动力的工作。那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的机器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 专门加油的机器人，又会挤奶的机器人，难道就没有一个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既能挤奶又能加油的这样的机器人吗？所以这也就提出了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机器人它到底是我们生活的小助手，还是全能王呢？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富春教授。就这个问题呢，他会给我们怎样的答案呢？在稍后的话题分享阶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扫地机器人、送餐机器人、挤奶机器人、讲解机器人、测温机器人、消毒机器人，竟然会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在科幻电影当中，机器人难道不是一专多能，既能在家做饭，又能出门打怪的吗？今天智能时代邀请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富春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机器人是小助手还是全能王？今天的智能时代，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孙富春先生来和我们聊一聊，机器人它到底是小助手还是全能王呢？对这个问题您有怎样的看法？ 就是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啊，它担负的角色也不一样。就是我们特别希望说，未来的机器人能一样无所不能，有没有可能？很接近的是可能，只不过现在技术没到。所以现在的技术的话呢，正在不断的把 AI 技术和机器人去结合。那么我们说过去搞机器人呢，搞的是骨骼，叫 skeleton， 啊，就是研究解骨骼的运动学、动力学和操作。那个时候用的很多是自主控制。后来发现的话呢，这不行，是吧？机器人像人一样有个脑袋，它能够根据场景，能够去决策，它能够学习，哎，学得越来越好，哎，你看我们人为什么能学得比较好呢？就是我们人的行为叫 action， 跟我们的大脑之间是连起来的，我们大脑的皮层在控制着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行为做多了，弹钢琴弹多了，脑区管这一块的皮层就越发达，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就越多，我们把这个叫发育。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最希望说发育的时候让孩子多学点，这样孩子聪明，就这个道理，啊，感知部分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机器人的话呢，现在正在完成一个重要的跨越，就是从过去的 skeleton 要发育到什么类似人的有大脑的跟 AI 结合的机器人，我们叫智能机器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那么机器人有感知能力了，啊，能够识别人了。所以说呢，机器人的发展离不开什么？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它武装起来，啊，未来的机器人的话，可能要有肌肉了，对吧？现在没有肌肉，对吧？哎，都是铁架子，将来就有肌肉，啊，有皮肤，我们叫感知包，啊，我们今天经常研究人的意识，说这个人为什么有意识？首先要有感知，要无处不在的感知，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感知叫感知包，啊。如果人哪个地方没感知了就坏了，有毛病了，赶紧到医院去了。我说怎么回事啊？啊，所以机器人将来也会有皮肤，像人一样。我们今天的机器人是通过电机控制连杆的机械手，这种机械手的话，简直就是个残疾手。为什么呢？它的能力很小。但是人手为什么那么厉害呢？我们人手是肌肉控制骨头，而现在的机械手是骨头控制肌肉，反过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人工肌肉是什么样的呀？我们能做出来吗？现在做不出来。现在人工肌肉做得很大，气动的。所以说的话呢，机器人现在不是全能王，主要受限于什么？技术发展。我们的技术还不足以让机器人做全能王，只能让机器人替代我们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再加一个小时。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这种发展和在机器人上的应用，机器人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什么？多个任务，啊，我们叫多任务学习。今天我们在做，就是呢，这一切呢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里牵扯到很多，像材料科学，对吧？生物科学啊，肌肉啊，对吧？ 感知技术、 AI 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等这些方面，把机器人武装起来。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机器人也充满了未来的畅想。有人说机器人可以作诗，其实那个诗的话呢是骗你们的。为什么说呢？现在作诗是特征值匹配，就是把古诗里花大量的人力建立知识库啊，描写黄昏的有哪些词儿，啪啪啪啊，哎，描述这个小伙子精力充沛的喜悦的哪些词儿，在古诗里全挖出来，然后呢根据要求让他去匹配一个意境的诗，可能做成一千首出来，然后呢人就去找这一千首诗里哪首诗怎么样啊，哦，这首诗还行，同志们，这首诗是机器做的啊，但是他把那个999首做的不像样的这诗没告诉你们。所以现在的话呢，机器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利用知识联想的能力没有，而只有我们人有，也就是我们人冥冥当中有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东西，有人说是叫灵魂啊等等这些人有的东西。所以机器现在远远没有，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你比如说我们人类现在在做类生命体材料。什么叫类生命体？就是把碳材料和硅材料合起来了，这种材料可以做人造器官，未来可以置换病人的你体里的心脏、肝脏各方面。随着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话呢，那么机器人的能力也是越来跟人去靠近。但今天的话呢，不客气的讲，今天只是让机器人做一些代替人的话呢部分能力的工作，那么离我们想象的全能王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扫地机器人、送餐机器人、挤奶机器人、讲解机器人、测温机器人、消毒机器人，竟然会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在科幻电影当中，机器人难道不是一春多能，既能在家做饭又能出门打怪的吗？今天智能时代邀请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富春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机器人是小助手还是全能王。刚才孙富春教授谈到，我们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够做到全能王，但是受制于现在技术的发展，还不能够让一款机器人的身上拥有多种能力。那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呢？ 对，历史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穿越到200年以后，说不定不是全能王，这个能做不少事情的机器人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人机共舞，人和机器相互的融合。在人和机器协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我们人可以做的，哪些是机器可以做的，我们怎样的做到更好的融合呢？ 大家都很清楚， AI 想深度学习包括人脸识别这块，就是深度学习的应用啊，它仅仅解决的一些静态场景，做事还得靠手去做呀，所以这个灵巧手就很重要，手术有些非常重要的手术实际上人已经不行了，非要让机器去辅助，因为人手做手术的精度没有机器高，机器可以做到定位的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这个精度。所以将来的话呢，很多尖端的手术需要什么人跟机器合作来完成，尤其是高精度的定位手术这块更多的需要机器去做这是必然。所以将来的话呢，机器会代替人做更多更多非常我们讲有时候是比较繁重的是吧，枯燥的、脏乱的，那么这些人越不愿意去做的工作让机器去做。其实人和机器的共融的话呢，对机器的人智能的能力要求很高，就像人两个人之间协作，如果说两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心不一样，都很难协同，那么机器也一样。所以机器跟人的协同过程里面呢，就需要在感知通信方面跟机器之间要协同，要协调起来，通过 AI 的算法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咱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共融，人戴上假肢，我希望呢这个假肢呢会成为人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这个铁疙瘩的假肢也有触觉一摸大脑有反应，哦， 凉的嘛，要粗糙的嘛。那么有人在讲说有什么办法做这个事儿呢？两个通道，一个是脑机接口，一个是机电，因为我们这个机电信号也跟大脑连起来的，所以要做嘛，要做这个接口，做要做机电和神经解码。解码以后的话呢，就能把大脑的意思解码，然后把这个指令告诉机械手。那么机械手接触的触觉信息的话呢，也通过这个机电和脑机接口传到大脑当中来。那么这是最朴素一种办法。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在做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叫视觉触发。什么叫视觉触发？我想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到酒店啊，到哪去一听到香味儿，马上就想到红烧肉，是吧？哎呦，这个红烧肉嘛，哎，马上大脑里红烧肉就出来了。那么的话呢，触觉和，那么我为什么说它有红烧肉的味道呢？那就是我吃红烧肉闻过这个味道，啊，而且是吃到这个肉我才想到，才闻到这个香味，把它什么匹配起来了。那么将来的话呢，我们有意识让人去训练，啊，有这个感觉哦，原来是这个物体是这个感觉，哎，那个样子哦，原来是这个形状，然后做交叉学习。学多了以后，它在大脑里面就会产生，哦，一摸这个哦，铁疙瘩，一摸这个哦，什么，它就形成共融。所以的话呢，这个东西我们在挖掘。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人的感觉是什么？最后实际上在大脑里面形成的什么？虚像，都一样。啊，你说我看到小美女，你说我大脑里看见这个图像是真的吗？是重构出来的，不是真的。我大脑里存的是个虚像，不是像过来物理所想说我们人脑存的是一个倒立的啊实像，不是，错的啊。因为在到视网膜上就是电脉冲光的强度，然后变成电脉冲过去的，到高层到皮层上面才形成你的人脸图像，是虚构出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实验在实验这个事情。 为了让机器人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现在很多科学家也都在做着努力，在各方面进行着研发。在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治理、伦理道德问题等等。这方面现在我们的监管层面做到了哪一层呢？ 你比如说在2016年，美国推出了机器伴侣。什么叫机器伴侣？就是男人女人，因为美国很多人喜欢，他甚至可以把你的偶像把它人脸做出来。那么在美国现在很盛行，它就人工肌肉皮肤啊，它做的会颠覆我们很多东西， AI 和这个机器人的结合。但是呢，我们人，我们就经常有一句话叫价值的一致性，就是我们人的话呢，将来发展 AI 技术机器人技术的时候呢，要伦理啊，是吧，还有一个就跟我们的价值是不是一致的。你比如说咱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南方科技大学非要做基因编辑，使得这个孩子将来很聪明。但是你们要知道，动物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弱肉强食。如果他培养的这批人比我们通常这批人聪明，他一定会挪移我们这代，我们这个，哪怕你是他的爸爸妈妈都会挪移，因为动物属性就是弱肉强食，所以不行的。这样啊，就是现在呢，我们要让国家在做这个治理的问题，特别是伦理道德啊，这个问题慢慢在浮在面浮现出来了啊，在 AI 里面，而且这方面的牵涉的问题还比较多。你比如说机器犯错怎么办？如果机器犯错主人没责任的话，那大家都这么干了。咱们讲一个例子，杀人蜂。这个杀人蜂啊，现在大概可以做到待机42小时，非42小时能量可以供应它，它就是巴掌的美甲大，将来可能做得更小。比如说主人说你就把这小伙子给宰了，只要把图像输进去，他就到处找，他一旦找到往他头上一落，马上有3颗的弹药就射进去了。那这是伦理问题、道德问题，还有很多啊，无人驾驶里面的机器犯错、机器伴侣的问题，还有 AI 犯罪代考的问题。因为将来无线技术行了，通过无线是控制你的人脑啊，考试的时候告诉你啊，后台都可以做啊。像类似这些问题都是属于这个范畴，道德伦理范畴。 孙教授提到的这个观点呢，也引发了我们很多的思考。现在在我的身边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我们对人工智能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一旦技术中立被越来越多的人抨击，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新时代的人际关系呢？在赛博朋克的电影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构想，社会已经被财阀集团所控制，人工智能充当了统治者的工具，所有人的行为都要遵循机器的逻辑，服从算法的规则，然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主角找到了其中的漏洞，并尝试走出了被操控的宿命。这也就是我们在科幻电影当中常常会看到的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包括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失控玩家》，也是探讨了 AI 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它的一个自我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很关心人工智能什么时候会拥有自我意识，这一天是离我们很近还是很远呢？ 那么现在没有。那么这里的话，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生命是什么。其实人类为什么会有自我意识，什么样条件下能产生自我意识，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大家都在认识当中，但是谁的认识都很肤浅。你比如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有时候认识也很肤浅。20多年前你没有听说过说人在25年以后就能产生永生了，就人你的记忆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发现人的记忆跟机器的记忆完全是两码事儿。你比如说咱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让你看一幅图，然后让你大脑去想象这个图，重构这个图，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图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它特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人脑记忆的不是物理信息的拷贝，是特征的集合，是通过特征组合出来的。你下次再想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的图，但特征是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人的这个对信息的复制过程跟机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谷歌失败了。其实我们对人脑的研究非常肤浅。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也知道了人的神经系统里面是靠什么传播的呀？太赫兹，就太赫兹的那个频段的信号来传输。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像加拿大的外科界的 Peter Pettifield， 他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就是人的这个大脑啊，他是全息感知。什么叫全息感知？就光学里的一个词，就是感知到这一小部分，这一部分包含了所有的全部信息。第二点，我们感受到人的大脑里面是以量子态工作的，所以量子智能是未来非常解释人脑里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潘建伟也讲说意识是由量子纠缠产生的，这个的话呢只能是一种猜测，但是的的确确需要研究量子态这个过程。我们现有的理论还很难解释这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呢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所以科学的发展呢在不断的向前。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工作让机器去做，让我们人有更多的时间什么学习休闲，包括搞设计。所以将来的话呢，搞脑力劳动人会越来越多，人工作的时间会越来越短，休闲娱乐会越来越多，更多的追求其他方面了。我跟你说诗和远方马上就要回来，当然另外一方面科学家会越来越辛苦，做科研的人会越来越多。 从机器人的功能到人机共融、人机协作，再到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思考和制定，孙富春教授分享了很多他的观点，也带领生活在智能时代里的每一个人对于人际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们的节目《智能时代》将汇聚前沿科技，关注 AI 的发展，让我们紧随时代的步伐，拥抱智能时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人工智能有感兴趣的话题，关心机器人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也可以到我的个人微博当中和我来讨论，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晋桥微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清华大学教授孙富春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关注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播出。 by changing the script and the scene. Despite all you made of it, you were always afraid of a change.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